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，颠覆议会文化，提高议事质素，前无古人，睇怕都后无来者。 即系我哋好多议员都中意话啊，啲选民叫我问乜，系咪啊？咁然后咧，佢亦都试过有一次咧，就系有个五岁嘅小朋友问佢房屋问题。嗱，我就好多选民俾压力我嘅，我系民选议员，佢就叫我问佢一个问题，讲咗好耐噶啦，就系问佢几时死嘅。 基层捍卫基层利益嘅所谓左派嘅议员咧，呢有几多个？系咪喺个扶贫小组里边梗系多啦？你怎会听得入他们的说话呢？所以你由头至尾，第一就是认屎认屁，政府做了几多事，政府在那个位 置。玉敏以谈搞事佬，经典重播，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，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，请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我是杜汶泽，你还不播金？ 嗱，胡適咧就即係對啲學生點樣講咧？關於呢個所謂愛國啊、愛國主義啊，或者即係啊認識祖國跟住愛祖國啊，佢話現在有人對你們說，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；我對你們說，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，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爭取國家的國格。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。這個是胡適之的看法。這個呢，我又曾經將這句說話就引述，就放在我在立法會的動議辯論反對國民教育的內容裡面，是吧？我就引用胡適之這句說話，是吧？那些大人會跟你說，即是他讲的那个时代，就是当国家遭遇外侮，被日本人侵略的时候，于是就说没有国哪有家，大家要奋起抗战，牺牲个人的自由去完成国家的自由。胡适之都反对。讲这些说话的时代，或者一些统治者跟你说，是吧？不要问國家為你做什麼，要問你自己為國家做什麼，這個60年代美國總統金乃迪說的，OK？ 但是更早之前在中國已經有人經常說這些話了，日本仔就來殺到了，是不是？那接著就是全民抗戰，那於是大家就會說，即是毀家輸難在所不惜，是吧？將個人的利益、自己的身家性命財產置之度外，為國家民族去犧牲。胡適之反對。胡適之話：如果啲人同你講犧牲你個人嘅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，咁佢就會同你講爭取個人的自由就係爭取國家嘅自由，係咪？爭取個人嘅人格就係爭取國家嘅國格。一個自由平等嘅國家，不是一群奴才可以建造得起來的。嗱，呢個亦都係胡適之對中國文化、對傳統中國文化嗰種教宗教校的成分表示反感嘅 ，OK？ 又是強調啲青少年要有獨立的思想，有獨立的人格。嗱，佢係一個自由主義者，梗係個人排喺第一啦，大佬，係咪？即係我講到胡適之嘅自由思想嘅時候咧，我就會即係介紹呢本書俾大家睇，叫《自由主義》。呢個自由主義咧，呢一本書咧，輯錄咗有一篇文章咧，我就即係呢本書其實就係又係講緊30年前我睇嘅書嚟嘅。咁有一篇文章係一個自由主義者殷海光先生，一個哲學家，佢喺台大哲學系教書嘅。後來亦都因為得罪國民黨嘅當道咧，就受到好多委屈，係咪？殷海光寫咗一篇文章叫做《自由主義的趨向》。喺呢個自由主義的趨向裏邊，佢提到幾個人，即係中國嘅自由主義者。其中一個就是胡適，當然在他所說的自由主義者裏面，即是中國自由主義者裏面，主要他介紹幾個人。第一個就是嚴復，嚴復就譯了一本書，即是叫《On Liberty》，就叫《論自由》，他譯了這本書。嚴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，譚志同是一個自由主義者，或者冒出六君子，吳瑜即是吳有寧是一個自由主義者，胡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。咁佢呢篇文章《自由主義的趨向》咧， 就有提到 有一段專係講胡適嘅，所以胡適佢基本上亦都係宣揚自由主義，佢自己都係個自由主義者。咁呢篇文章咧，就我覺得你對中國自由主義嗰個瞭解咧，咁啊睇呢篇文都算即係可以對我哋好有幫助啦，係咪？咁啊當然殷海光對中國自由主義者係即係佢正面評價唔多嘅。但是他没有否定他的，但是对整个中国自由主义的趋向呢，他就有八个字叫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，是吧？那这个后天失调就讲的是什么呢？扯远了，后天失调就讲个政治，是吧？你是压缩了或者窒碍了禁锢了你自由主义的思想，那你没有自由主义的思想做基础，怎么会有民主政治呢？是吧？所以孙中山当年提出的即係嗰個民權主義啊，都有即係好濃厚嘅自由主義色彩嘅。咁所以胡適之呢一個講法咧，嗱，佢話一個自由平等嘅國家唔係一班奴才可以建造起嚟。咁呢句説話就其實都反映咗今日香港嘅面貌，係咪？亦都反映咗今日中國嘅面貌啊嘛，係咪？咁佢講嘅嘢唔會因為時間。啊，即係咁多年啦，咁然後佢講嘅嘢係冇意義喎，一樣有時代嘅意義嘅，所以我哋點解要引述嚟講？嗱，另外佢仲有一句咧，就係頭先我講緊呢個即係同國民教育有關啦。佢呢句説話，佢話咧，依我看來，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，簡直可以亡國。嗱，呢個就係講佢身處嗰個時代，係咪？即係上一世紀嘅二三十年代、二十年代至到五十年代呢段時間，係嘛？即係佢對中國教育嗰個睇法，係嘛？咁今時今日嘅中國教育，用翻胡適呢句説話都得嘅喎。調翻轉我用嘅黃毓民嘅講法，依我看來，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，簡直可以亡國，都得嘅喎。你睇翻今天嘅中國教育制度，係嘛？或者香港嘅公育香港嘅教育制度都一樣通過呢句説話。所以呢個從即係語錄説起咧，我都覺得又幾有趣啊！你當然胡適嘅語錄係好多嘅啊，佢嘅金句好多嘅，咁我哋繼續又會講啦。咁頭先提到咧，即係胡適提倡懷疑主義，做學問要保持一種懷疑嘅精神。咁佢有一句咁嘅説話，好出名嘅啊。有一分證據，只可以説一分話。有七分證據，就只可說七分話，不可說八分話，更不可說十分話。你有一分證據講一分話，有八分講八分，就唔好講九分，唔好講十分，係咪？唔好加多，係咪？嗱，當然亦都唔應該減少。有一分證據就講一分話。咁劉夢熊講梁振英究竟是一分證據講一分話，抑或七分證據講十分話呢？咁只有佢自己先知道。但如果依我嘅判斷咧，佢都算係有一分證據講有一分話，不過有啲證據唔敢攞出嚟咁解嘅啫。嗱，我哋做學問嘅人，你做研究，咁你係咪要去揾證據？係咪？你揾證據意思即係你要去求證啊嘛，係咪？你要求證的意思亦都是胡適之另外一個金句，很出名的，到今時今日為止都有很多人會說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，是吧？你可以假設的，是吧？我假設，就是這個，個地球是方的，那你就要去求證，為什麼個地球是方的，是吧？要拿證據出來，是吧？所以胡適之話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。咁其實原話係咩呢？大膽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，跟住咧認真的做事，嚴肅的做人。嗱，我啊中意後邊嗰兩句喎，大膽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咁呢個係做學問嘅，後邊嗰兩句有意思嘅喎。後邊嗰兩句就係認真的做事，嚴肅的做人。我未必同意，做人有時太嚴肅就冇乜趣，係嘛？佢呢個嚴肅的做人嘅意思，其實就係話，我哋面對呢個大是大非、公是公非嘅時候，就一定要好嚴肅，不能兒戲，係嘛？ 就唔係成日叫你黑口爛面、好嚴肅咁樣做人扮酷，係嘛？認真的做事，要好認真咁去做嘢，係嘛？要敬事，係嘛？認真的做事都係要敬事，係嘛？咁呢句我覺得又好值得我哋大家嚇，即係當係金句嚇，寫低佢。有時如果你寫嗰啲同學嘅紀念冊，係嘛？你都可以寫呢兩句落去嘅喎。認真的做事，嚴肅的做人，係嘛？咁啊，嚴肅的做人，你又要注解就係你面對呢個公事公非、大是大非嘅時候，係嘛？不能含糊。嗱，胡適仲有一句咧，我好中意嘅，就係多談些問題，少談些主意。你睇下呢個施政報告喺度假大空，佢冇談問題。亦都冇話俾你聽點樣解決問題，佢喺度同你假大空，咪即係喺度講主義啊，係嘛？繼續講呢個經濟發展為主導，咪繼續喺度講主義啊，係嘛？多談問題，少談主義啊！呢、這個亦都係胡適之即係做學問啊，甚至乎佢對時局、對社會問題嘅一個睇法。叫大家多談問題，少談主意。咁啊，胡適咧就個金句咧，其實仲有一句，咁啊唔需要解釋噶啦。佢呢句就話：我受了十餘年的罵，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。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，我反替他們著急；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，反損自己的人格，我更替他們不安。如果罵我而使罵者得益，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，我自然很情願挨罵。嗱，呢段説話我係最中意嘅，因為呢個亦都係我對嗰啲鬧我嘅人嚇，即係我用胡適呢句説話咧送翻俾佢哋啊。咁呢集講完，下一集繼續講胡適。